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羽毛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来欢迎所有听众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先打一个小报告哈，今天收听我们的听节目的听众们，你们有福利啦，免费的羊蝎子来送给你吃哈，也请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那么今天啊，我们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老北京羊蝎子的王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的。来，王总，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你是谁呀？ 我是来自咱们房山良乡老北京羊蝎子的 王经理，王老板。这个老北京羊蝎子，先来把这家店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我们这家店呢是一个全国连锁的一个加盟店。 连锁店。 对对对。然后呢，我也是经过筛选，十多家加盟店，羊蝎子加盟店呢，我选了咱们这一家，老北京羊蝎子来做加盟。 哦，意思是说你筛选了十家， 对对对， 选出了咱们这个老北京羊蝎子这一家店。 对对对对。 哦，那可以说味道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那是肯定的。 其实这个羊蝎子呀，很多人不明白它为什么叫羊蝎子。羊蝎子啊，就是带里脊肉和这个脊髓的完整的羊脊椎骨，因其这个形状啊跟蝎子相似，故称羊蝎子。羊蝎子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富含钙质，易于吸收，有滋阴补肾、美颜壮阳的功效，常用来做清汤火锅，味道鲜美。哎呀，来，王总说一说吧，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呀？ 那今天呢，这个节目呢，给咱们广大听众带来的是免费吃羊蝎子。 免费吃？ 对对对。 怎么个免费法啊？ 只要是咱们在咱们这个节目中呢，参与到咱们活动中 互动、 互动一下，完事就能拿到咱们价值88元的羊蝎子一锅。 哇， 免费的。 就是来跟我进行互动，那么一会儿我出一个小问题，来参加互动的就有免费的羊蝎子吃哈，赶紧的做好准备，不要错过哈。刚才王总也说到了，送的羊蝎子是价值88元的，对吧？ 对 对, 对, 对。 那么这一锅有多少啊？ 租斤租两，2斤。 二斤羊蝎子。 是姑娘的话，四个人吃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那是这个男同胞的话，三个人 没问题， 足够吃了，因为还得吃点什么菜啊什么之类的，豆腐什么之类的，足够吃了这一锅。 对，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哈。那么今天也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对， 我们节目就是明年再见了哈，所以呢也秉承我们客栈一贯的作风来给送福利哈，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回复我这一锅羊蝎子是多少钱呀，多少钱王总？ 88元。 是88吗？ 对， 是88哈，赶紧来回复我，告诉我这一锅羊蝎子是多少钱，那么免费的这一锅价值88块钱的羊蝎子来免费的送给你吃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回复我88就可以了。哎，王总，咱们店地址是在哪儿？ 咱们店地址在良乡南关瑞雪春堂小区东门马路右手。对， 在房山良乡的瑞雪春堂这个小区的东侧底商。 对， 叫做老北京羊蝎子。 对， 咱们这个店面还是挺大的， 非常大嘛。 对，非常好找哈。 对， 在瑞雪春堂东侧的底商老北京羊蝎子，赶紧啊互动起来吧。 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哦哦，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一两声长啸，不为别的，

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我在同样的时间，昨天已越来越遥远。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从未沉默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我们曾走过。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随着我们生命起伏一起唱的主题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听仙偷客栈会不会想起美食呢？欢迎回来，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来自老北京羊蝎子的王老板哈，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了。那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恭喜这位听众叫云开雾散雷雷齐龙飞 A-QP 旅行者坤，恭喜以上的六位听众哈，会获得免费的88块钱的羊蝎子来送给你吃啊。那么也希望你们得到了这个奖励，一定要去尝一尝，味道真的是没得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无论是环境啊，以及这个肉的品质啊，以及我们王老板这么大方，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哈，希望你们去吃。同时也希望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视频，可以先对这一家老北京羊蝎子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还有那个图片拍的哟，真的看得我这口水直往下流，拍得非常非常好，也是对这个店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介绍了。来，王总啊，我觉得人去吃这个羊蝎子哈，肯定对这个肉的要求会非常非常的高。 对， 那咱们这家店的这个肉有保障吗？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必须的。我加盟咱们这家公司呢，对食材上，也是非常认真。咱们全国呢，一共100多家加盟店，咱们的羊蝎子全部来自于新西兰大草原，6到8个月的羔羊。咱们这个羊蝎子呢，不但是口感鲜嫩，而且呢肉质，包括咱们这个还有咱们那个味道，那是绝对是 没得说的， 没得说的。对对对。 都说啊，这个羊蝎子要长时间的慢炖，那咱们这个是炖了多长时间？ 我们那羊蝎子呢是炖3个小时，焖2个小时，这样才能 炖3个小时，焖2个小时，就是5个小时。 5个小时，对。 那咱们厨师是不是得早起来熬制这个羊蝎子啊？ 我们上午炖羊蝎子，基本上是早上6点开始炖羊蝎子，然后炖3个小时，焖2个小时，5个小时，11点开始出锅。 哦， 对对对， 那咱们也是做到这个每天就这一锅是吗？ 每天一锅。 那比如说晚上我去晚还没有了， 对对对， 还吃不上了。 经常的，这是经常的。 哦，也就是保证了我们这个食材的新鲜。 对对 对, 对，因为可能有一些店啊，他们会熬制很多很多出来，熬一大锅出来，今天没卖完，明天接着卖，明天没卖，后天还是接着卖。那么这样呢，不能保持这个肉质的新鲜，也不能保持这个口味一定会非常的好。 对。 那么咱们这一家老北京羊蝎子呢，是做到每天来这么一包肉， 对， 给炖了， 对对对， 卖没了就没了，应该晚了。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再来一包新的，再炖，保证每天食材都是新鲜的。 对对对。 都是当天熬制，当天卖完。 对。 那咱们这个问一个小问题啊，有没有什么秘制的调料啊什么之类的呢？ 这是肯定的。这个我选了10多家，选了这一家羊蝎子呢，加盟这一家羊蝎子的公司呢，这一家羊蝎子的 秘制小料呢，可以说是经过了四五个咱们的 厨师 老师傅， 老师傅 对老师傅来精心的调制、 品尝、 熬制， 对，你 做出来的料包， 你达到这个口味在最佳的这个状态之下， 在这个料包的基础上呢，然后由我们公司来要求煮多长时间，焖多长时间。 哦，这都是有说到 的，对，它是有严格要求的， 还不能随便去熬，比如说熬六个小时、熬八个小时还不行， 那绝对不行， 口感就不好了， 口感不好，而且对肉质的它是有影响的。我们这个肉质要达到什么，就是能达到是这个骨头啊，不但要这个非常那个就是说鲜嫩，但还不能掉， 特别的烂， 不能烂糊。 哦， 而且你拿到手里边之后，基本上就是一吃就脱骨了。 哦，软而不烂，老少皆宜，都能吃。 对， 而且王总也跟我说到，咱们这个挂肉率在60%， 对， 其实很多家这个羊蝎子，他们这个骨头很大，肉很少。 其他的羊蝎子，他们家呢挂肉率是15%，我们是挂肉率是60%， 达到了4倍。 对，我们公司他就是这么要求的， 哦， 因为我们这个羊蝎子呢，同样的价格也比较贵。我们这羊蝎子达到40多块钱一公斤，那咱们那羊蝎子20多块钱一公斤，这就是我们公司在品质上是严格要求的。 对，品质上是非常有保障的。 对， 有俗话也说啊，说这个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吃羊不如吃羊蝎子，是羊中之精品。 对， 老少皆宜，可以说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可以补钙，而且是冬天天冷啊，吃一锅羊蝎子多美呀，多暖和呀，是不是？ 热热腾腾的。 对呀，啊，好，这里是鲜偷客栈，我是貂蝉，又到了我们送福利的时间啦，赶紧的啊，这个拿起你的小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回复我。我们这一家老北京羊蝎子地址是在哪儿？在哪儿，王总？ 在咱们良乡南关瑞雪春堂小区东门南侧。 哎呀，有点复杂，只回复我瑞雪春堂东门就可以了，略过字啊，瑞雪春堂东门就可以了。那么免费的羊蝎子来送给你吃啊。那么今天呢会有20个名额，刚才已经有了6个名额，那么还有14个名额，拼手速的时间到了，赶紧来回复我这家店的地址是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瑞雪春堂东侧。 就容易被影响，困在暧昧不敢主动，那就真的太傻。你需要更直接的说法，心动的直觉被压垮，为爱撑起希望。一功课的想象，最轻巧的想法，浓烈了解去心里烦恼的重量。

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早已不知下落，眼前的我有一点失落，世界里有些人一无所有，有些人却得到太多，所以我最亲爱的朋友，请你珍惜你的拥有。虽然是一首生日才唱的歌，愿永远陪在你左右。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有生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你的生日》。这位听众叫做习惯沉默，说点一首任贤齐的《还有我》来送给他的媳妇儿。他说今天是媳妇儿的生日，他点一首歌，我刚才没有看到，那么一会儿来把这一首任贤齐的《还有我》来放给你听。他说他媳妇儿叫周燕儿哈，那么希望你媳妇儿能够天天快乐，生日快乐。好，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在上段节目当中呢，来恭喜这几位听众，小杨桃，这个听众叫什么名字呢？问号 NLY， 小乖羊HAYLEY， Stone 夜空中最亮的星，以平常心对待每个人，陈建东，恭喜以上的八名听众哈、啊，来免费的获得价值88块钱的羊蝎子来送给你吃，地址呢是在瑞雪春堂的东门南侧底商，叫做老北京羊蝎子，门脸非常大，非常的好找哈。那么还有6个名额哈、啊，那么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我还会出一个问题，你们来回答我，拼手速的时间哈、啊。那么还有6个名额，赶紧的，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今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来自老北京羊蝎子的王总，也是非常大方啊，给我们听众带来了这么好的福利。都说到了，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吃羊不如吃羊蝎子。而这个羊蝎子又是羊中的精品，其肉是香嫩而不腻，其骨多髓而不滑，其汤浓香而不膻。喜食肉者呀，解馋而体不长胖，营养，而知味增高哦。所以说吃羊肉不容易发胖，是吗？ 对对对。 而且这个羊蝎子骨髓非常多， 对， 好有营养啊。然后也说到了，说我们这一家店呢，对于肉的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了。 没错。 嗯嗯，那咱们这个其他菜品有保障吗？ 不但是咱们在羊蝎子方面，要求比较高，同样的在菜品方面，我们公司也是要求比较严格。 哦，对，我因为我看到那个， 咱们的豆腐。 豆腐。 对。 嗯， 正常的一般的咱们羊蝎子店都是买的大豆腐切的，切完之后放到冰柜里边冻。那我们这个我们家的豆腐呢是从内蒙给直接发货过来，从厂家直接发的豆腐是盒装豆腐切好的，咱们上桌直接拿到桌上，不用二次装盘，也不用二次去这个冻，直接就上桌，减少二次污染。 哦，我明白了哈，因为很多店的，我们经常看到他们会把这冻豆腐放在一个方便袋里面系上，扔到冰箱里面，人来吃，这个拿盘子舀一盘端上去，一不卫生，二会串味儿，因为有肉啊、鱼啊都冻在一起，肯定这个口感没有那么好。而我们这家店呢，做到的是从内蒙原装过来的。 冻豆腐 对对对，以及这个腐竹也是 腐竹呢， 也是 我们家特色。 嗯， 腐竹呢我们有一个宣传语，就是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如果查出有任何添加剂，奖励10万元。 哦，可以说是绿色食品， 无污染， 而且都是这个装盒里面的，拒绝二次污染。 对对，这个呢 对对， 咱们这个腐竹呢是如果是煮上一小时，它就能还原成豆浆。非常鲜嫩，非常就是说口感非常 口感非常好， 非常硬滑。 对， 这个腐竹， 因为我吃过很多家的一些，包括吃麻辣烫的时候也有啊，一些店里面的火锅时候也有，很多腐竹它怎么煮都特别的硬。 对，它里边有 对很硬很硬，感觉放了很多添加剂，而不是纯天然的。 对对 对，所以我们这个老北京羊蝎做到的是纯绿色食品，无污染，也拒绝二次污染，很干净很卫生。 对对对， 而且我们家这一家店的这个蔬菜都是当天去买， 每天采购， 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 保证新鲜。对对对对，我们是定点的。都是定点采购。 可以说肉不但有品质，配菜也有品质，口感是非常非常的棒哈。 对对对，在食材上我们是对咱们顾客是绝对做到100%的负责任。 对 对 对， 100%负责任。 无论是品质、肉类，包括店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那么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来把环境来给听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哈。可以来查看小二推送今天这一篇文章，里面有大掌柜亲自去拍的视频，可以对这一家老北京羊蝎子有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了，里面有一个将近3分钟的视频了，把冻豆腐以及羊蝎子，包括羊蝎子的来的时候的一些包装啊，都拍得非常的仔细，你可以吃得放心，看到就非常的想吃，真的忍不住的口水啊。好，那么又到了我们送福利的时间了哈。那么我出一个问题，这一家店送的这一锅羊蝎子是多少钱？重复的问题了啊，不用说第二遍了吧？多少钱，王总？ 88元。 88元，赶紧的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回复我送的这一锅羊蝎子多少钱，就可以免费的把这一锅送给你吃。还有六个名额，拼手速的时间到了，赶紧的，朋友们。 你才懂爱一个人的滋味，你是否看着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回，你的眼含着泪，我的心也跟着碎，

尽你的花吧，我无法偷偷画的你家，我不知不觉忘记了哦，放下。你说我身上很坚强，我说你世上很善良，我不知不觉一荷花儿哦一样。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在刚才节目当中呢，来恭喜这位听众，叫做奥利奥真好吃，东方伟人，狮子座 AMY A Lisa 彬彬，六位听众哈，免费获得价值88块钱的羊蝎子，来免费的送给你吃哈。地址呢是在房山良乡瑞雪春堂的东门南侧底商老北京羊蝎子，店面还非常的好找，很大哈，老北京羊蝎子。 对对对。 那么也恭喜以上一共20位听众啊，获得了这个福利。那么也希望你们一定要去尝一尝，无论品质、环境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口感非常非常好。而且王老板送的这一锅羊蝎子，女孩的话4个人吃足够了， 没问题。 嗯，3个男士的话呢也没问题， 也没问题， 足够吃了。 对， 对， 涮一些菜。 嗯，再加点什么豆腐泡啊，以及这个腐竹啊， 没错， 非常的好。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冻豆腐、腐竹，都是纯天然的二次污染，从内蒙直接运过来的。嗯，非常的卫生，也非常的干净。那这样王老板，咱们来把咱们店的环境介绍一下吧，怎么样呢？ 嗯，可以，刚才把美味啊给咱们食客们 说完了， 对，都推荐出去了。可以这么说，是汤浓肉香， 对， 垂池留香那种、啊、那就环境呢，我们是还是变成那种就是简单但不平庸。 嗯， 哎，这个也不是说追求的一味的外表的华丽，就是让咱们顾客呢到咱们店里边有一种家的感觉。我们的所有的餐桌餐椅呢都是实木的老榆木的家具。 嗯， 进到咱们店里边之后呢，让顾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嗯， 然后吃着美味，享受到好的环境，嗯，然后呢朋友之间增加着友谊，这是我们 达到 一个好的平台。 嗯，咱们这个店是刚开业不久， 对对 对对，刚开业不久，所以说一切的这个环家都是比较新的，包括家具，包括餐具， 对， 都是非常非常新，而且装修的非常的棒。 对对对对， 嗯，而且呢，这是王总也说到了，是联盟的加盟这样 加盟， 对，加盟这一家店，也是王总去挑选了10家之后选出了这么一家。 羊蝎子， 对，羊蝎子店，而且可以说是10个客人进店，9个人都非常的满意。 这是 对，这是非常的好，而且回头客也不少。 对 对, 对, 对， 而且非常适合一家三口、一家这个六七口的，老少皆宜，都非常的喜欢吃。 对对对， 因为这个羊蝎子啊，它是有补钙之王的美誉，而且因为这个羊蝎子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焖和炖呢，有利于促进钙的吸收，达到补钙的功效。老年人吃能缓解骨质疏松，中年人吃呢能养颜美容，少年吃能健脑增高。哇、 wow, ， 而且也说到了，吃猪不如吃牛，吃牛不如吃羊，吃羊不如吃 羊 蝎 子， 羊中之精品，骨髓也非常多。 对， 嗯，而且说到了咱们这儿这个挂肉率达到了60%以上，我的天哪，肉非常的多，而不像普通的一些店的肉很少，骨头很大，吃不到什么肉也吃不饱。那么我们这一家店呢，也是做到了肉质非常的不错。品质也非常的好，店内的环境也非常的棒，服务也很到位， 肉质鲜嫩， 对，肉质鲜嫩， 唇齿留香， 嗯，以及这个豆腐以及腐竹，我们的菜品都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不错。对，也希望有听众没获奖的也不要灰心，可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那么小二呢也会在我们福利群当中来发放我们这个羊蝎子，来关注我们群里的消息，微信号是1390132033613901320336，来添加这个微信，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来关注我们的消息，在某一天也会送出非常好的福利等待着你。那么今天呢是201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们的节目要明年再见喽，也希望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假期。那么最后呢，把这一首来自林依轮的《向快乐出发》来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你们2018年都能快快乐乐的，也祝愿王老板生意兴隆，谢谢你， 欢迎大家光临老北京羊蝎子、 地址是在日雪春堂的东门南侧底商老北京羊蝎子，我们2018年再见喽，拜拜 拜拜。 清晨的马总在0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出发，就像小时候一样的去玩耍，常常忘记了回家，是一匹忠诚的马，总在0点准时到达，拨通你的电话，我们都别忙了，出去轻松一下， 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啦，其实我也这样想的，如果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快乐也会变老的，让我们快